烧成灰烬，如今是国破家亡，无归处，流亡受辱，死不如。 文君。恩师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后世。

穷惨难人少忧愁，我到前途无路走，斩草原地苦天 水不犯河水，你还不放心？ 你说话出尔反尔，哪个相信你？